Thank you.

Lord. 方黄骠马虽威震山间，黄骠马蹄踏破山根，黄骠马呼唤着蒙古勇士，黄骠马浑身都是力量，你哪在下关，黄骠马死威震山间，黄骠马蹄踏破山岗，黄骠马呼唤着蒙古勇士，黄骠马浑身都是力量，你哪在 Thank you. Oh, 浪。